家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快乐合家欢，开心乐无边。接着聊孝星唐杰忠的故事。在相声舞台上啊，唐杰忠担当的一直是绿叶的角色，很多人对他和姜昆的合作呀印象特别深。那他是在什么情况下跟姜昆走到一块儿的呢？还是让佳佳告诉我们吧。 当初唐杰忠曾经与马季、郝爱民合作过，和郝爱民合作2年之后，唐杰忠就迎来了艺术生涯中的新挑战。 哟，这怎么还是挑战呀？ 哎呀，那就是在姜昆的搭档李文华因病离开舞台之后与姜昆合作。那时候唐杰忠已经是个著名的捧哏演员了，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老师前辈。可是呢，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位置上，他站在了李文华曾经站的地方，观众只允许他好，不能允许他坏。 哎呦，这唐杰忠的压力可真不小啊。 可不是吗？这俩人一开始合作还真是费了劲了。站在姜昆身边瘦瘦小小的李文华换成了白白胖胖的唐杰忠，观众有一阵儿还真接受不了。这唐杰忠啊，就认真研究姜昆和李文华的表演，意识到自己是不可能靠模仿李文华取得成功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唐杰忠自己，开创出一种新的适合与姜昆搭档的捧哏形式。 那这唐杰忠想怎么做呀？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唐杰忠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戴眼镜的形象，哎，往姜昆身边那么一站，扮演一学者范儿。你没想到吧，这眼镜啊其实就是唐杰忠人家的一道具。 道具？还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从这儿以后，两个人就不断的研究探索，最终找着感觉了，让大家淡忘了李文华，喜欢上了唐杰忠。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啊，唐杰忠觉得自己在表演上已经跟不上姜昆的节奏了，再加上姜昆的演出是越来越频繁，而唐杰忠自己的身体状况呢，已经坚持不下来了。为了不拖姜昆的后腿，也出于对观众负责的考虑，唐杰忠呢，就主动的给姜昆推荐了新搭档，那就是年轻的相声演员戴志诚。可以说，在和姜昆搭档期间，唐杰忠始终像一片无私的绿叶，衬托着红花的艳丽。接下来呢，咱们就一块接着欣赏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绕口令。 给你说一个简单的啊，你还说不上来。 别弄简单的，没法，你弄点复杂的，我给你学学。 简单的你都学不了啊。 你说一个我听听。来， 你听这个啊，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简单吧？ 完了， 你来这个。 吃什么？不是你说怎么？再说一遍我听。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你说这不对吧？ 怎么不对？ 他这你说刚才那意思，我听了你说是吃这个就是那个圆那葡萄， 葡萄 它的、啊、那个那皮儿它不吐出来。 哎， 可是它不吃的那时候，它往这边吐。 嗯。 那你吃这葡萄的时候，你那皮儿哪儿去了？你不吃的时候，它要哪来的那玩意儿呢？ 这个 啊， 这你别问。我吃葡萄那时候 啊， 把这皮儿藏到里头了， 搁里边。 不吃葡萄，我再吐出来，你管得着吗？你呀，说这段绕口令。 你吃的时候，你搁里边，这猴才有这功能，这个。 你管什么呢？ 咱不管了， 你说得上来吗？ 就说这绕口令啊，你听我说啊，说吃平头 啊，平头。 不是张葡萄啊，说吃皮条。 你这牙口倒不错， 不是 皮条都吃， 就是葡萄啊。 哎， 说吃葡萄吐葡萄啊，不是、 哎、 说吃葡萄不吐那个葡萄皮儿，不吃葡萄来包花生仁。 这里没有花生仁， 没花生仁、啊、 就是葡萄。 看到说。不是你怎么说？你再说一遍，我看看你怎么说的。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那 那再来一遍，我再看看。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我找这窍门了，你把这嘴皮你拉长了，瘪喽，拿我肚子顶顶，这吧嗒吧嗒吧嗒皮儿，吧嗒吧嗒大吧嗒皮儿，哎，行了，出来了，哎，你说这窍门呀，你这吧嗒吧嗒吧嗒皮儿，吧嗒吧嗒大吧嗒皮儿。没什么了不起的 啊， 这个绕口令，你说你找窍门，他都脑筋 会窍门啊，算你找着 是吧？ 你看这回啊， 不得不得边，不得不得大的不得边。 这回我来， 那拉平了再说啊。你转圈啊， 我这回给你换一个， 不得不得边。 你听这个，啊， 那再说一个， 再说一个复杂一点的， 复杂一点的， 无论如何你也学不上来。 没那事儿，找窍门就学得上来。 你听这个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两种人， 两种人， 两种东西， 两样东西， 说一段绕口令。 两种人是， 一种是喇嘛， 喇嘛， 喇嘛知道吗？ 西藏 黄医僧， 黄医僧啊，黄医僧、知道。 一种人是哑巴， 不会说话，哑巴啊。 一种东西呢是塔嘛， 塔哦，就那种塔木鱼， 塔木鱼 哦。 一种是喇叭。 喇叭 吹的那个喇叭， 滴滴答答吹的喇叭。 你听这一段绕口令， 这段已经说上来了。 啊， 喇嘛、哑巴、喇叭、塔嘛，就 这么简单呢？ 你不说这就两样？ 哼，这里头得绕嘴啊，说一段故事你听听。 那可以，没问题。 听着啊， 我听听啊。 说打南边来个喇嘛， 哦， 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这喇嘛要拿塔嘛去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呢不愿意用喇叭去换提了塔嘛喇嘛那塔嘛，提了塔嘛这喇嘛就急了，拿起了塔嘛就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抄起了喇叭就打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提了塔嘛喇叭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呢，还是别喇叭哑巴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叭回家炖塔嘛，哑巴回家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吹喇叭。你来这段。 你说这个老同志的功夫多深啊！ 甭擦了，你说吧，说吧。 这个我们这个传统欣赏晚会到此结束啊，同志们再见。 回来。你说这段绕口令， 完没完呢？ 大家不都欢迎你吗？欢迎你一人吗？你来学吧。 没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你刚才旁边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你说相声你轻松愉快嘛，对不对？你别弄得好像让人看着费劲，他心里难受。 是 那么大岁数，万一我好歹的，我跟你讲，我心里都不太忍得慌，你知道吧？ 是，你少说废话，你学这段绕口令。 说这个绕口令啊。就这四个样是吧？ 四样。 听我说啊， 嗯， 说打这打哪边的？ 打南边。 也打南边。 打南边。 跟那老头一块来的。 你管他是不是一块的？ 你听我的，你说打南边来了一个这个南边他来 喇嘛， 喇嘛在南边来一个喇嘛， 嗯， 他手里呢提了这个七八斤塔， 五斤塔嘛， 五斤， 嗯， 五斤够吃吗？这 够了，够了， 够了啊！ 嗯， 那就我记住了，我的这边是啊， 嗯， 说打南边来了一个这个那个喇嘛手里提了这五斤那个的塔嘛， 啊， 说那个打北边来了一个哑巴， 哎， 哑巴。在腰里头，他别着一个那个，他那个那叫 喇叭， 喇叭。他说的那个别的那个喇叭，这个喇叭，他那个哑巴，他要拿他那个喇叭，他换那个就是那个提了这个五斤那个塔嘛，那个喇嘛，他那个塔嘛，那个那提了五斤那个塔嘛，那个喇嘛，他不愿意，他拿那塔嘛，他看着他那个喇叭，他那个说他就是不愿意换，不愿意换，不愿意换。后来这个他那个你他。那个哑巴他这个人很固执的是吧，他完了以后他不换，他就不换，就不换。后来这个他不乐意了，他就啪，他就打完了以后，那哑巴急了，哑巴说他， 啊，哑巴说呀，这什么呀， 你这人怎么编那个，他哑巴他不会说话，你怎么让他说 话，你这个人。 谁让他说话了？你说的哑巴说呀？ 我说的吗？ 啊， 我说的，我那意思是说他哑巴呀，他哑巴，他这个人他心里他是想那么说，但是他由于他天然的他没有这种功能了，有时候啊，他说不出来，说不出来，但是他也得想说，想说呢，他一说不出来他就急呀、啊，急了以后他就说，哎呀，你说你干嘛你不换，你怎么回事？他拿起来这个喇叭，这那玩意儿那铁玩意儿都砰，这弄一下子是吧？ 什么呀就弄一下？ 这个喇嘛这种人他也是，他练过那个，他说你打我，他抄起那个就是那鱼又滚要啪。他打的是黑打人，打人完了以后，他那个回去，他们俩也不知道，反正他们一个回家在吹喇叭，一个那个吃那个，这不得不得不得边不这不得大 天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走进快乐合家欢，孝心故事说不完。现在唐杰忠偶尔也会登台表演，他首先是为了能再见到热爱自己的观众，再有呢，也是为了像当年自己的恩师那样，为徒弟的成长出一把力。下边啊，咱们就听佳佳接着说他跟徒弟之间的趣事儿吧。 唐杰忠现在已经收了20几位唐门弟子喽，在培养学生方面，那他真是下了不少功夫，而且学生也都不负众望，开始在艺术舞台上崭露头角了。 哎，你别光说，给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 有啊，小品演员巩汉林，还有闲人马大姐那马大姐夫李建华，相声演员刘全刚，除此之外还有为冯巩创作相声的李毅，外国人马洛卡尔罗，他们都已经跟观众很熟了。这些弟子面前，唐杰忠不仅是位好老师，更像个慈祥的父亲。 哎，对了，我呀一直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这为什么那么多人管唐杰忠叫孝佛呢？哎，这外号怎么来的呀？ 看你还看不出来呀，慈眉善目乐呵呵的唐杰忠看上去就像一尊弥勒佛。有一次他一徒弟就说要送老师一副对联，唐杰忠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唐杰忠一看就乐了，这不是北京香山卧佛寺里说弥勒佛的对联吗？ 哎，用这副对联来形容唐杰忠啊，可以说是形神兼备，十分恰当。有很多小朋友，他们都说唐杰忠看上去呢，像是一位慈祥的老爷爷。接下来啊，咱们再来一块欣赏一段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人情竞争》。 您看，咱们中国有一俗话 哦， 叫做“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 对。都讲究宣传自己啊， 这个宣传自己啊， 嗯， 卖东西吆喝宣传自己行 哦， 相声演员不能上台宣传自己， 那也不见得 啊。 这相声演员要是吆喝吆喝，不也挺热闹吗？ 上台就吆喝宣传自己 啊， 大伙儿听了不好听。 没那事儿， 没那事儿。 哎， 那咱试一试， 来啊， 上台吆喝。 好。 躲一躲，闪一闪，跳一跳，捡一捡，我们俩人来表演啊， 这不挺好吗？ 挺好。你也吆喝 啊。 我们俩人有特点， 一个长来一个短， 一个圆来一个扁， 一个咳嗽一个喘， 脉搏间歇瞳孔散， 离这咽气儿不太远。 像话吗？像话。你这么吆喝出来，这什么呀？这叫 咱们啊，虽然不是卖东西的 啊， 也得跟卖东西一样宣传自己，吆喝自己怎么好怎么好。 那也不能吆喝 啊！ 你咱们就是这么着、 啊， 咱们看看人家卖东西是怎么吆喝。 好啊， 对不对？咱们学着人卖点东西， 卖什么吧？ 比方说，咱俩卖回西瓜， 卖西瓜。 你是这边一个摊儿， 嗯， 我是这边一个摊儿， 哎， 咱俩人一块吆喝。 行， 我要吆喝， 嗯。 肯定能吆喝出花花来， 我要吆喝 啊， 肯定能吆喝出时代特点来。 是啊， 那是， 我吆喝出来可比您强， 我要吆喝出来可比你棒。 我要吆喝完了，人家五个五个往回买； 我要吆喝完了，人家一车一车往回拉。 哇，那开始啊， 来吧， 看看谁行。 好， 买了没？买了没？仨人大西瓜。 杀瓤的买了呗，买了呗，光是杀来不算瓜，又保甜来又保杀。 你这还带批判我的是怎么着啊？ 宣传吗？ 宣传。 哎， 我这瓜有多年的历史，是真正的优良品种。 我这瓜没有半点污染，是当代的绿色食品。 我这瓜给皇宫进过贡啊。 我这瓜向外国出过口啊。 吃了我的瓜能返老还童啊。 吃了我的瓜治男女不育啊。 像话吗？ 怎么 你这真能治男女不育啊？ 那你这个真能返老还童啊。 我就是这么一说。 哎，我就是这么一形容。 那我这有根据。 根据 答案，你听了吆喝 啊！啊， 慈禧太后吃了我的瓜，头发都变绿了。 我 啊，年轻了啊！ 我这有报道， 报道， 美国总统吃了我的瓜，立刻就怀孕了 啊！ 我总统夫人怀孕了， 那也不像话 啊！要不怎么叫宣传呢？ 就这么无边际的宣传 啊！来啊， 来看看我的瓜是多么好的瓜啊！ 瞧瞧我的瓜多么甜的瓜啊！ 多么甜的瓜呀、啊！吃一口甜掉牙啊！ 多么好的瓜，没牙吃了能长牙呀、啊！ 我这儿往下掉，你那儿往出长， 不是吃你的瓜老掉牙，谁买你的瓜呀、啊？ 谁买我的瓜？哎，您吃了我的瓜就专买我的瓜啊！ 哦，您吃了我的瓜就不买别人的瓜了啊！ 你吃了我的瓜，看别人卖瓜您就讨厌了啊！ 吃了我的瓜，看别人的瓜你就想扔了啊！ 吃了我瓜，看别人卖瓜您就生气了啊！ 吃了我的瓜，看别人卖瓜你就不乐意了啊！ 吃了我的瓜，你看他卖瓜你想揍他了啊！ 哎，怎么动手了？ 动手？你这里这么近，你老这争买卖抢买卖，你说这玩意儿还怎么也得啊、哎、 这个就是做买卖的规律，竞争嘛， 这就是规律。 嘿嘿， 不能互相照顾照顾，讲讲感情吗？ 做买卖还讲照顾？ 那当然，咱们俩感情那么好 啊， 摊挨摊这么近， 嗯， 讲点友谊风格啊。 呵呵，我看着你挣不了钱我心里难过。 对啊，我钱要赚我这儿，我不忍心。 行、啊、咱们试一试， 就这么着好不好？ 互相照顾。 哎，你这弄出点风格 来咱们不争了啊。 哎， 您先吆喝。 哎，你先吆。 您年纪大，您先吆喝。 你岁数小，你先吆喝。 客气，给您捶捶背。您先吆喝。 给你试试脖子，你先吆喝。 给您运动运动脸蛋，你先吆喝。 给您活动活动嗓子，你先吆喝。 给你捂捂嘴，你先吆喝。 快，嘴都捂上了怎么吆喝呀、啊、 我的意思是您先吆喝，您吆喝累了我再吆喝。 我的意思是您先吆喝，您回家了我再吆喝。 你都卖完了我再吆喝不行吗？ 你都睡着了我再吆喝不行吗？ 你都死了 嗯、 啊，那个死了那个卖瓜这条线以后我再吆喝行不行啊？ 只要你活着这一辈子我都不吆喝了不行吗？ 甭说我这辈子不吆喝，我儿子长大了以后我都不许他吆喝还不行？ 那就别卖瓜了。 不是你互相客气吗？这、 不是，还得吆喝，互相吹， 互相夸， 哎， 互相捧， 怎么样？ 你照顾我，我照顾你， 好不好？ 咱们就这么来了试试啊！ 来来来， 买了呗，买了呗，瞧瞧他的大西瓜。 哦，买了呗，买了呗，看看他的大西瓜。 对，他的西瓜红沙瓤。 嗯，他的西瓜赛白糖。 他的西瓜是小籽薄皮儿。 他的西瓜是薄皮儿大馅儿。哎，哇， 饺子 啊！ 他的西瓜是青丝玫瑰啊！ 元宵啊， 比元宵好吃喽。 他的西瓜海米三鲜呐、啊。 包子 比包子油多呀。 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在这块儿呀， 这怎么叫胡说八道呢？夸张吗？ 就这么夸。 哎， 他的瓜确实比我的瓜好啊， 他的瓜肯定比我的瓜甜呐、啊、 别买我的瓜，谁买我的瓜谁上当。 别买我的瓜，谁买我的瓜谁倒霉， 谁买我的瓜谁可是外行啊， 谁买我的瓜谁可是缺心眼啊， 我的瓜不好， 我的瓜不妙， 射击运动员吃了我的瓜眼睛发花，找不着靶，拿着枪逮谁打谁啊， 我嘿嘿，足球队吃了我的瓜，他是干踢不进球啊。 唱歌的吃了我的瓜，上台光嘎巴嘴不出声啊。 跳舞的吃了我的瓜，上台一迈腿来个大马趴。 工人师傅别吃我的瓜，吃了我的瓜优化组合准把你优下来。 农民兄弟别吃我的瓜，吃了我的瓜你的地里不长庄稼。 多老实人吃了我的瓜，你敢消极怠工，你敢罢工啊！ 多么文明的人吃了我的瓜，你就敢抄起西瓜刀抢银行啊！ 吃了我的瓜破坏安定团结， 吃了我的瓜影响改革开放。 吃他的瓜， 吃他的瓜， 用他的瓜好， 他的瓜甜。 哎呦，这结巴吃了他的瓜能说绕口令， 哑巴吃了他的瓜赛过赵忠祥啊！ 腿脚不利索的吃了他的瓜，第二天长跑拿冠军了。 秃子吃了他的瓜，浑身都长毛啊。 街坊二傻子吃了他的瓜，转眼成亲了啊。 邻居二姥姥吃了他的瓜，立刻就嫁老外了。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就是夸张。 别吃我的瓜，吃了我的瓜我可害羞。 别吃我的瓜，吃了我的瓜我可内疚。 谁吃我的瓜，您就是往火坑上推我。 谁吃我的瓜，您就是在悬崖上踹我。 你要买我的瓜，我跟你过不去。 你要买我的瓜，我跟你没完。 谁敢买我的瓜？ 谁敢买我的瓜？ 谁买我的瓜，我跟他打官司。 谁敢买我的瓜，我上法院告他。 嘿嘿，太好了，我的瓜全烂了。 哎呀，我的瓜全坏了。 哎呦，烂就烂了吧，我的心不变呐。 坏就坏了吧，我的情义真呐。 虽然亏了钱，咱们友谊增强了。 虽然赔了本，咱们的感情加深了。 哎呀，真不错啊。哎呀，这么多瓜卖不出去，可就没钱买饭吃了。 没钱买饭吃，咱就饿着吧。 哎呀，饿得我咕噜咕噜肚子直叫唤呐。 饿得我满脑袋冒金星啊。 给您出个主意。 什么？ 没钱不要紧，张嘴喝西北风吧。 喝西北风，我肚子就放炮了。 你放炮多好看呐！ 怎么呢？ 肚子放炮，脑袋冒金星，这是春节的一副鞭炮啊！ 什么呀？ 老头呲花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人情竞争》。甘为绿叶衬红花，淡泊名利气自华，起承转合七分捧，人称慈祥老妈妈。唐杰忠这个谦虚慈祥可爱幽默的帅老头啊，是老百姓喜爱的笑星。最后呢，为您送上这首罗中旭演唱的《叶子》。这里是快乐合家欢，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 我想我就是化尘土的落叶，又在凡间是上天早有的安排，可惜树永远不懂叶子的离开，只是为配合冬天的到来。我飞呀飞，却飞不起来，背负的爱情沉淀得太快，难道说无论我是否继续等待，我想